第72回，王熙凤恃强休说病，来旺妇已是霸成亲。且说鸳鸯出了角门，脸上油红，心内突突的，真是意外之事。心想这事非常，若说出来，奸盗相连，关系人命，还保不住，带累了旁人。横竖与自己无干，且藏在心内，不说于一人知道。回房负了贾母的命，大家安息。从此晚间便不大往园中来。因此园中尚有这样奇事，何况别处？因此连别处也不大轻走动了。原来那思琪因从小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玩笑起住时，小儿戏言，便都定下将来不娶不嫁。今年大了，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，常时思琪回家时，二人眉来眼去，旧情不忘，只不能入手。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，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主园内老婆子们，留门看道。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，虽未成双，却也海誓山盟，私传表记，已有无限风情了。忽被鸳鸯惊散，那小厮早穿花渡柳从角门出去了。思琪一夜不曾睡着，又后悔不来，至次日见了鸳鸯，自是脸上一红一白，百般过不去，心内怀着鬼胎，茶饭无心，起坐恍惚，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，方略放下了心。这日晚间，忽有个婆子来敲告诉他道：“你兄弟竟逃走了，三四天没归家，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。”思琪听了气个倒仰，因思道：“纵是闹了出来，也该死在一处。他自为是男人，就先走了，可见是个没情义的。”因此又添了一层气。次日便觉心内不快，百般支持不住，一头睡倒，恹恹的成了大病。鸳鸯闻之，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，园内思琪又病重，要往外挪，心下料定是二人俱醉之故，生怕我说出来方吓到这样，因此自己反过意不去，指着来望候思琪。支出人去，反自己立身发誓，与思琪说：“我告诉一个人，立刻现死现报，你只管放心养病，别白糟蹋了小命。”思琪一把拉住，哭道：“我的姐姐，咱们从小耳鬓厮磨，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，我也不敢怠慢了你。如今我虽一朝走错，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，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。从此后，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，我的病好之后，把你立个长生牌位，我天天焚香礼拜，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。我说死了，变驴变狗报答你。再俗语说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再过三二年，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。俗语又说，浮萍尚有相逢日，人岂全无见面时。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，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？”一面说一面哭，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，也哭起来了。因点头道：“正是这话，我又不是管事的人，何苦我坏你的声明，我白去献情。况且这事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，你只放心，从此养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，再不许胡行乱做了。”思琪在枕上点首不绝，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，方出来。因知贾琏不在家中，又因这两日 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，不似往日一样。尹顺禄也来问候，尹进入凤姐院门，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，便立身带他进去。鸳鸯刚至堂屋中，只见平儿从里间出来，见了他来，忙上来悄声笑道：“才吃了一口饭，歇了午觉，你且这屋里略坐坐。”鸳鸯听了，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。小丫头倒了茶来，鸳鸯因悄问：“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？我看她懒懒的。”平儿见问，因房内无人，便叹道：“她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，这有一月之前便是这样，又兼这几日忙乱了几天，又受了些嫌弃，从心又勾起来，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持不住，便露出马脚来了。”鸳鸯忙道：“既这样，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？”平儿叹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的，别说请大夫来吃药，我看不过，白问了一声身上觉怎么样，她就动了气，反说我咒她病了。饶这样，天天还是茶三访四，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养身子。”鸳鸯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，也都好放心。”平儿道：“我的姐姐，说起病来，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。”鸳鸯忙道：“是什么病呢？”平儿见问，又往前凑了一凑，向耳边说道：“自从上月寻了经之后，这一个月竟利利息息的没有止住，这可是大病不是？”鸳鸯听了，忙答道：“哎呦，依你这话，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。”平儿忙啐了一口，又悄笑道：“你女孩家这是怎么说的？倒会咒人呢。”鸳鸯见说，不禁红了脸，又悄笑道：“究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崩不崩的，你倒忘了不成？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，我也不知是什么病，因无心听见妈和亲家妈说，我还纳闷，后来也是听见妈细说缘故，才明白了一二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你该知道的，我竟也忘了。”二人正说着，只见小丫头进来向平儿道：“方才朱大娘又来了，我们回了她，奶奶才歇午觉，她往太太上头去了。”平儿听了点头。鸳鸯问：“哪一个朱大娘？”平儿道：“就是那官媒婆，那朱嫂子，因有什么孙大人将来和咱们求亲，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来赖死赖活。”一语未了，小丫头跑来说：“二爷进来了。”说话之间，贾琏已走至堂屋门，口内唤平儿，平儿答应着才迎出去。贾琏已找至这间房内来，至门前忽见鸳鸯坐在炕上，便刹住脚笑道：“鸳鸯姐姐，今儿跪脚踏见地。”鸳鸯只坐着笑道：“来请爷奶奶的安，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，睡觉的睡觉。”贾琏笑道：“姐姐一年到头辛苦服侍老太太，我还没看你去，哪里敢劳动来看我们？正是巧得很，我才要找姐姐去，因为穿着这袍子热，先来换了假袍子，再过去找姐姐。不想天可怜，省我走这一趟，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在椅上坐下。鸳鸯因问：“又有什么说的？”贾琏未语，先笑道：“因有一件事，我竟忘了，只怕姐姐还记得。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蜡油洞的佛手，因老太太爱，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看古董账上还有这一笔，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 着落何方？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，等我问准了，好注上一笔。所以我问姐姐，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，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？鸳鸯听说便道， 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，就给了你们奶奶。你这会子又问我来，我连日子还记得，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的，你忘了？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？ 平儿正拿衣服，听见如此说，忙出来回说， 交货来了，现在楼上放着呢，奶奶已经打发过人出去说过，给了这屋里，他们发昏没记上，又来唠叨这些没要紧的事。 贾琏听说笑道，既然给了你奶奶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就昧下了。平儿道， 奶奶告诉二爷，二爷还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，这会子自己忘了，倒说我们昧下，那是什么好东西，什么没有的味儿，比那强十倍的东西也没昧下一遭，这会子爱上那不值钱的。 贾琏垂头含笑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， 我如今竟糊涂了，丢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像仙了。 鸳鸯笑道， 也怨不得，事情又多，口舌又杂，你再喝上两杯酒，哪里清楚的许多。 一面说，一面就起身要去。贾琏忙也立身说道， 好姐姐，再坐一坐，兄弟还有事相求。 说着便骂小丫头， 怎么不沏好茶来，快拿干净盖碗，把昨浸上新茶沏一碗来。 说着向鸳鸯道， 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，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，几处房租地税通在九月才得，这会子竟接不上，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，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，还有几家红白大礼，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用，一时难去支借。俗语说，求人不如求己，说不得姐姐耽搁不是，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，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，不上半年的光景，银子来了，我就赎了交还，断不能叫姐姐落个不是。 鸳鸯听了笑道， 你倒会变法，亏你怎么想来。 贾琏笑道， 不是我扯谎，若论除了姐姐，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的，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，我若和他们一说，反吓住了他们，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，不打破鼓三千。 一语未了，忽有贾母那边的小丫头子忙忙走过来找鸳鸯说， 老太太找姐姐半日，我们那里没找到，却在这里。 鸳鸯听说，忙得且去见贾母。贾琏见她去了，只得回来瞧凤姐，谁知凤姐已醒了，听她和鸳鸯谢当，自己不便答话，只躺在榻上。听见鸳鸯去了，贾琏进来，凤姐一问道， 他可应准吗？ 贾琏笑道，虽然未应准，却有几分成熟，须得你晚上再和他一说，就实成了。凤姐笑道， 我不管这事，倘或说准了，这会子说得好听，当了有钱的时节，你就丢在脖子后头，谁去和你打饥荒去？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。 贾琏笑道，好人，你若说定了，我谢你如何？凤姐笑道， 你说谢我什么？ 贾琏笑道，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平儿一旁笑道， 奶奶倒不要谢的，昨儿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，下少一二百银子时，不如借了来，奶奶拿一二百银子，岂不两全其美？ 凤姐笑道， 幸亏提起我来，就是这样也罢。 贾琏笑道， 你们也太狠了，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，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 只怕也难不倒。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，这会子凡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，真真了不得。 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， 我有3500万不是赚的你的，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舌我的不少，就差你来说了。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，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，都是你们贾家赚的。别叫我恶心了，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虫邓通，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。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，现有对证，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，比一比你们的，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。 贾琏笑道，说句玩话就急了，这有什么这样的，要是因200两银子值什么，多的没有，这还有，先拿进来，你使了再说如何。 凤姐道， 我又不等着闲口垫背，忙了什么。 贾琏道，何苦来，不犯着这样肝火盛。 凤姐听了又自笑起来， 不是我着急，你说的话戳人的心，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，我们好了一场，虽不能别的，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，也是姊妹一场。她虽没留下个男女，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。 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，低头打算了半晌方道， 难为你想得周全，我竟忘了，既是后日才用，若明日得了这个，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。 一语未了，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，凤姐便问， 可成了没有？ 旺儿媳妇道， 竟不中用，我说须得奶奶做主就成了。 贾琏便问， 又是什么事？ 凤姐儿见问便说道， 不是什么大事，旺儿有个小子，今年17岁了，还没得女人，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，就没有计较的。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，二则又多病多灾的，因此开恩打发她出去了，给她老子娘随便自己结女婿去吧。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，我想他两家也算门当户对的，一说去自然成的。谁知他这会子来了，说不中用。 贾琏道，这是什么大事，比彩霞好的多着呢。 旺儿家的陪笑道， 爷虽如此说，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，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。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，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替做成了，奶奶又说他必肯的，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一试，谁知白讨了没去。若论那孩子倒好，据我素日私燕试他，他心里没有甚说的，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。 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，凤姐因见贾琏在此，且不做一声，只看贾琏的光景。贾琏心中有事，哪里把这点子事放在心里，但要不管，只是看着他是凤姐儿的陪房，且又素日出过力的，脸上实在过不去，因说道， 什么大事，只管咕咕唧唧的，你放心且去，我明儿做媒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，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理去，就说我的主意，他十分不依，叫他来见我。 旺儿家的看着凤姐，凤姐便扭嘴儿。旺儿家的会意，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。贾琏忙道， 你只给你姑娘磕头，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个人叫她女人上来，和她好说更好些，虽然他们必依，然这事也不可霸道了。 凤姐忙道， 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呢，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。旺儿家你听见说了这事，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， 说给你男人，外头所有的账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，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。我的名声不好，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。 旺儿媳妇笑道， 奶奶也太胆小了，谁敢议论奶奶，若收了时公道说，我们倒还省些事，不大得罪人。 凤姐冷笑道， 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，我真个的还等钱做什么，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，这屋里有的没的，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，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，通共一二十两银子，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。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，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，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破了户的名，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，我比谁不会花钱，咱们以后就坐着花，到多早晚是多早晚，这不是样。前儿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来，还是我提了一句，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，拿去弄了三百银子，才把太太遮羞脸儿搪过去了。我是你们知道的，那一个金字铭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，没有半个月，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，白天在里头，今儿外头也短住了，不知是谁的主意，搜寻上老太太了，明儿再过一年，个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。 旺儿媳妇笑道， 哪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遍了不够过一辈子的，只是不肯罢了。 凤姐道， 不是我说没了能耐的话，要像这样我竟不能吗？昨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，说来也可笑，梦见一个人，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，找我问他做什么，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，我问他是哪一位娘娘，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，我就不肯给他，他就上来夺，正夺着就醒了。 旺儿家的笑道，这是奶奶的日间操心，常应候宫里的事。一语未了，人回。 夏太傅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。 贾琏听了忙皱眉道，又是什么话，一年他们也搬够了。凤姐道， 你藏起来，等我见他，这是小事罢了，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。 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，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，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，因问何事，那小太监便说，夏爷爷阴间儿偶见一所房子，如今净短二百两银子，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，暂借一二百，过一两日就送过来。凤姐儿听了笑道， 什么是送过来，有的是银子，只管先兑了去，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。 小太监道， 夏爷爷还说了，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过来，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。 凤姐笑道， 你夏爷爷好小气，这也值得提在心上，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，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，不知还了多少了，只怕没有，若有只管拿去。 应叫旺儿媳妇来， 出去不管哪里先支二百两来。 旺儿媳妇会意，应笑道， 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。 凤姐道， 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，叫你们外头弄去就不能了。 说着叫平儿， 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，暂且压四百两银子。 平儿答应了，去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，里面两个锦符包着，打开时一个金蕾丝攒珠的，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，一个点翠嵌宝石的，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。 一时拿去，果然拿了400两银子来。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起一半，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儿媳妇，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。那小太监便告辞了，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。这里贾琏出来笑道：“这一起万岁，何日事了？”凤姐笑道：“ 刚说着，就来了一股子。” 贾琏道：“昨儿周太监来，张口1000两，我略应慢了些，他就不自在，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。这回子再发个300-200万的财就好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平儿服侍凤姐，另洗了面，更衣往贾母处去伺候晚饭。这里贾琏出来，刚至外书房，忽见林之孝走来。贾琏因问何事，林之孝说道：“方才听得雨村降了，却不知因何事，只怕未必真。”贾琏道：“真不真，他那官儿也未必保得长，将来有事，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，宁可疏远着他好。”林之孝道：“何尝不是，只是一时难以疏远，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，老爷又喜欢他，时常来往，哪个不知？”贾琏道：“横竖不和他谋事，也不相干，你去再打听真了，是为什么？”林之孝答应了，却不动身，坐在下面椅子上，且说些闲话。因又说起家道艰难，便趁势又说：“人口太重了，不如捡个空日，回明老太太老爷，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，开恩放几家出去。一则他们各有营运，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。在这里头的姑娘也太多，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，如今说不得先时的力的，少不得大家委屈些，该是8个的16个，该是4个的便是2个，若各方算起来，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。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太大了，该配人的配人，成了房岂不又孽生出人来？”贾琏道：“我也这样想着，只是老爷才回家来，多少大事未回，哪里意到这个上头。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，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，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玩具，忽然就提起这事，恐老爷又伤心，所以且不叫提这事。”林之笑道：“这也是正理，太太想得周到。”贾琏道：“正是，提起这话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来。我们旺儿的小子说要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他昨儿求我，我想什么大事，不管谁去说一声，这会子有谁闲着，我打发个人去说一声，就说我的话。”林之孝听了，只得应着，半晌笑道：“依我说，二爷尽别管这件事。旺儿的那小儿子虽然年轻，在外头吃酒赌钱无所不至，虽说都是奴才们，到底是一辈子的事。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没听见，听得越发出条的好了，何苦来白糟他一个人？”贾琏道：“他小儿子原会吃酒，不成人。”林之孝冷笑道：“岂止吃酒赌钱，在外头无所不为，我们看他是奶奶的人，也只见一半不见一半罢了。”贾琏道：“我竟不知道这些事，既这样，哪里还给他老婆，且给他一顿棍锁起来，再问他老子娘。”林之孝笑道：“何必在这一时，那是错，也等他再生时，我们自然回爷处置，如今且恕他。”贾琏不语，一时林之孝出去。晚间，凤姐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。那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，见凤姐亲自和她说何等体面，便心不由意的满口应了出去。 经凤姐问贾琏可说了没有，贾琏应说：“我原要说的，打听得他小儿子大不成人，故还不曾说。若果然不成人，且管教他两日，再给他老婆不迟。”凤姐听说便说：“ 你听见谁说他不成人？” 贾琏道：“不过是家里的人，还有谁？”凤姐笑道：“ 我们王家的人，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，何况奴才呢？我才已经和他母亲说了，他娘已经欢天喜地应了，难道又嫁进他来不要了不成？” 贾琏道：“既你说了，又何必退？明儿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。”这里说话不提。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，等父母责人，心中虽是与贾环有旧，尚未做准，今日又见旺儿每每来求亲，早闻得旺儿之子酗酒赌博，而且容颜丑陋，一计不知，自此心中越发懊恼，生恐旺儿仗凤姐之事一时做成，终身为患，不免心中急躁，遂至晚间敲命他妹子小霞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了端地。赵姨娘素日深与彩霞契合，巴不得与了贾环，方有个臂膀，不成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，每唆贾环去讨，一则贾环羞口难开，二则贾环也不大甚在意。不过是个丫头，她去了，将来自然还有，遂牵言住不说，意思便丢开。无奈赵姨娘又不舍，又见他妹子来问，事晚得空，便先求了贾政。贾政应说道：“且忙什么？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，再放人不迟。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，一个与宝玉，一个给环儿，只是年纪还小，又怕他们误了书，所以再等一二年。” 赵姨娘道：“宝玉已有了两年了，老爷还不知道？” 贾政听了忙问道：“谁给的？”赵姨娘方欲说话，只听外面一声响，不知何物，大家吃了一惊不小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